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发生在山东平邑的强拆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呢，又是发生了我们熟悉的桥段强拆，但是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强拆当中呢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人命。那么现在官方呢虽然没有证实说最后呢这个村民被烧死他一定是因为强拆而起，但是也不能去去除大家在这方面原因的这个联想。事发呢是9月14号在山东平邑。那么我们根据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就看到呢，非常简短的通稿，平邑县一名工作人员承认这次事件的发生和拆迁事件相关，负责拆迁的人员工作方法不对，并且表示公安机关已经控制6名相关人员。这个呢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那事发呢是9月14号上午，镇政府带了四五十个人强拆村民叫张继明家的房子，强拆过程当中起火，最后呢张继明被烧死。那么事后呢我们看到山东临沂平邑县他们是发了这个新闻中心发了四份的通报。那第一份通报呢就说当时这个民宅发生火情，现场发现一名死者是这个张继明，而且当时他发的那个通报里面记载还写错了，他写成继续的继，其实他是纪律的纪。第二份通报呢就说公安机关已经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说会尽快的查清案情，查明事故责任，依法惩纪相关的，严惩相关的责任人。那接着还有第四份这个通报。那通报呢你看完之后你发现诶好像疑点越来越多。第三份通报呢是发在9月16号的凌晨快一点了，他说公安机关已经控制事件的直接的责任人，正在加大审查力度。那第四份通报呢是16号的中午，基本上就是我们后来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相关的，说火灾已经确定初步的原因。所以呢问题就在于疑惑的地方哈，就是他就说这个张继明是用是买了9公升的汽油， 对， 买了9公升的汽油，所以呢这应该是排除他人这个人为纵火，应该是火灾呢是张继明的自身行为。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的标题都说村民自焚，对吧？ 对。 但是疑惑就在于你在第四次通报当中为什么你就说直接就会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仅凭这个汽油你就可以判断说不是别人放火，一定是他所为，就是现场的那个情况他到底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又听说那个村民是看到有人来强拆他就自己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对， 他是怎么着火的问题是， 对， 着火之后现场有人看着就围观之后他跑了，救了一会儿就跑了，他不继续救了。 这个微博消息的全文是这样的，经调查，张继民分别于9月11号和13号在平邑县地方镇供销加工站实名购买了9公升汽油。那下半句就是经省市县公安和消防部门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初步认定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系死者张继民自身行为所致。所以他这个结论就是因为他买了汽油所以这个火就是他自身行为所致，这是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搞不清楚的。而且根据网上流传出来的很多视频和一些现场的照片，我们都能看到事发现场当时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员围着张继明的这个房子。 对， 而且根据很多村民的这个讲述呢，当时也有人往这个张继明家中丢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石块还是汽油瓶，有人说是汽油瓶，有人说是石块，可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被警方取走了。另外呢疑点就是张继明的房子那天墙倒了一栋，那这堵墙呢不可能是张继明自己推倒的，到底是谁把他的房子的这个墙推倒了？而且现场还有这个有人持有灭火器，但是这个灭火器呢是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员带来的，可是他们又没有第一时间上去灭火， 而且中间有不明身份人员进出过张继民家的房子，但是最后这个火呢，它也是逐步烧起来的，而且根据现场判断，火似乎是从院外屋外向这个屋里烧的。张继民呢，他的全身的衣物基本上保存完整，很多情况下大家都在这个判断说，如果你往自己身上浇汽油，衣物肯定是最先完全烧完的，所以不可能还保存这么完整。可是这个警方呢，他就马上给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还是经过省市县三级警方的勘查和消防部门联合勘查，就说诶，这个事情因为他买了汽油，所以他自身行为所致。 好，我们现在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还交代一下其他的背景。我看到这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另外的村民也是他的亲戚，他的这个堂哥张继友，他就讲述背景是不是跟房屋拆迁有关。他说确实是这样，因为他的堂弟家里呢有五间瓦房，本来政府说好了说给他一套十万左右的商品房，但后来政府又反悔了，两边呢就是关于这个赔偿有大概八万到十万的差额，所以就一直没谈拢。他说后来呢又发现张继民他已经松口了，打算过几天就搬了，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发生这个强拆的悲剧。而且呢他就回忆说9月13号的晚上，张继民的最后一次跟官方代表谈判，现场呢没有达成协议。9月14号早上7点多，他呢就接到了堂弟张继民的电话，被告知他的这个堂弟的老婆叫潘静慧不见了。当时呢他就担心说，是不是因为张继民就打电话给他的哥哥说，是不是因为拆迁没谈拢，有人把他老婆给绑架了。然后呢张继友就满村去找，最后呢是在同村一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了潘静慧身受重伤。所以到底是谁打了他，这个也不知道。然后呢他醒了之后，这个他潘静慧醒了之后就说，有车在路边停着，下来一个人拖着我就上去，我就拼命喊救命，他就说你再吆喝我就杀了你。然后你就看他亲属也提供了一份这个病房的录像，就看着潘静慧哭着讲说，当时他送孩子出门上学，看到呢这个叫滨河大道的那个马路上有挖掘机，就告诉他丈夫张继民说你得注意了。后来自己呢就被八个人抓进去一车里，挨了打之后昏迷。所以这个你看是前面的这些背景哈，也不知道跟最后的这个悲剧有没有关联。反正事后呢张继友他又听别的村民说，9月14号上午11点多到现场的时候，就发现镇政府的人员带着一帮人正在拆房子呢，这个时候院墙已经拆完了，他们那个时候就发现张继民把门反锁了，不久之后房子就着火，里面有一个煤气罐，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自己被逼着自焚还是拆迁的人纵火，反正着火之后也没看到谁救就跑了。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判断出的一些事情大概的经过，但问题就在于那些细节到底是谁纵的火，到底是谁把他的老婆给绑架了，谁揍的他，为什么要揍他，那最后呢为什么不救火，那现在官方的通报里面他们有没有清楚明白的向大家交代这个问题。虽然现在说已经几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但是是为什么被控制，控制之后呢还会有下一步的处理吗？那这个又是因为强拆而引发的一起人命伤亡的事故，所以呢肯定我们除了说媒体关注之外，重要的我们还要从法律的途径去观察思考和解决这个。 我们首先是请教了这个本案的代理律师，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李刚律师，他是一个土地征地和强拆的专业律师，他也有很多这种案件的经历，他首先就对这个评议是给出的这个官方通告说认定这是自身行为所致提出了质疑。我们来听听李律师是怎么说的。 他说此事体点燃的这结论肯定是错误的，为了掩盖一些东西，甚至这件事情里面政府也参与了。现在搞清楚的是拆迁，这是肯定的了，因为这个案件的相关事实我也看到了，我去看的好多的这个视频包括证言，肯定是拆迁。他要如果说张继民是自己把自己烧死的，他必须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他现在据我的了解，他就是说有人证明他去加油站买了汽油，因为他买了汽油所以他自己烧死的，这能成立吗？这个东西政府就这么个理由。事实上呢他有没有买汽油这个事实证明不了，卖汽油加油站的老板就是那个现场拆迁的挖机的老板，也是这次拆迁的头头，也是进行这次拆迁的当中的一个人，政府方面的一个雇佣的人。这个人的证言能有效吗？胡说八道吗？另外一个 据第二桶汽油这个事情，就是实名购油。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不实名购油了，在当地。 嗯， 他说是实名购油，所以知道他是这个买油的。实际上没有，最近没有实行实名购油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胡说八道。第三个，那个张继明自己家里有这个生产用的柴油设备、汽油设备，他家的那些生产的一些设备嘛，用汽油，他买汽油也很正常。而且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仅凭着他买过汽油就说他自焚，这是胡说八道。而且当时着火大概率的事件不是张继明自己造成的，因为是有外力。现场发生的时候，在房子着火的时候，他们家是有人的，有那个外人。房子开始着火，就是有烟冒出来了，火量不大。这时候从屋子里面，从那个房子里面穿白衣服的人跑出来两三个。过了大约一分钟，有两个白衣服的人又进了这个张家的宅子。进去以后只有几秒钟，火突然就变大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增加。那可能就是那个第二次那个一着火，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就不行了，就可能没办法了。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说要说能够下结论，从那个刑事的角度能够，如果能够认定不是纵火，不是故意把人烧死的，那他作为那个情义方面或者灵异方面，他必须要出证据，他凭什么要做这个认定？ 嗯， 对吧？ 嗯， 哎，他没有任何证据，他主要的问题是情义方面有利益在里面，他要掩盖这件事情。 嗯， 他不但不会调查这件事情，他反而会销毁证据。今天就听到有人跟我说，他说公安在做笔录的时候，说农民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没有文化的，他写的和那个老百姓说的不一样，然后老百姓又不懂，然后写了很多，所以说的很少。公安在这里面有这个问题，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故意他要掩盖证据，地方的公安里边这种可能非常大。他那个结论是，如果从刑事侦查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要能说排除这个纵火的可能性，那么除非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政府掌握了案发当时的全部的录像资料。如果他没有掌握案发之后全部录像资料，他就不能这么讲。他这么讲不是基于刑事科学的角度来说的，他是基于权力，就我定性了，你谁也不能去质疑。这种表态本身说明临沂方面已经不能公正处理这个案件了，只能说明这个问题，不能说明这个案件就是自焚。当时在张江的周围有几十人，那你作为公安机关，我们不敢讲就是多少人，因为现在我们只找到这个证据。那你作为公安机关，你只要去把这些人全部的询问一下，这些人在这个案件中，所有这个在那个录像中显示只有三四十个人，全部可以控制掉，控制了，然后一个一个问，如果能公证掉了，这个事情很清楚，能查清楚。现在公安没有这么做，很多人都没有问，而且这三四十个人首先要查清楚哪些人在现场就好了吗？因为我们录像中有。哪些人的身份很重要，如果这些人都是老百姓，不是政府的人，或者也不是拆迁的人，那这件事情那就是一种说法。如果这些人有的人的身份就是拆迁的人，就是这个拆迁办啊，政府雇来的人，搞拆迁的人，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拆迁，对不对？这个调查很容易，现在问题就出在于临沂方面不再调查真相，而是就是要掩盖这件事情。作为张家的人，警察对案件，警察说的每句话要承担高度的证明责任，不是被害人家要承担高度的责任。这件事情就是应该由警察来说明，不管警察说什么，他都必须有高度的证明责任，不能让张家来举证。现在如果警察说他是自焚，自己烧自己，不是他人纵火烧死他，那警察你要提供责任，举证责任。这个问题这么理解，不能说我们说反对我们就举证，这不对。他是国家人民老百姓养的，专门处理这个事，你要对你的每句话负责任，包括政府。 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欠缺真相。 对， 而且呢，真相并不是那么难以获得，可是呢，似乎在获取真相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阻力。 对， 所以呢，那我们就帮助去，我们也尝试着从我们的这个渠道去还原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三六话新闻，我们等会儿休息之后呢，来听到他算不算一位当事人呢？你说张勇， 他应该不算当事人，因为他不在事发现场，但是他是死者的家属，他了解前前后后的一些前因后果。我们休息之后回来听到的是死者的侄子，他叫张勇。 好，我们等会儿来听他讲述啊，他眼中他回忆起来这个经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算是旁证吧。其实啊，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范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勇，他呢是这次拆迁事件被最后被烧死的这么一个村民，叫张继民的侄子，来听听看哈，他是怎么回忆他的叔叔遭遇的处境。 当时火灾现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大约有几十人围住了就事发的这个院子，之后冒起了很浓烈的烟，从房子的前面开始冒起了烟，接着就说烟雾越来越大，然后整幢房子烧着了，屋顶逐渐的塌陷。他们有一些那个强拆的机械，我推土机、挖掘机，还有一些他们人员在那里做一些投掷的一些动作，从视频上可以看清楚投掷的那些动作。 是先发生了火灾，还是说他们先把这个房子围住了之后才发生的火灾？ 他们的人慢慢的集结，然后围住了房子，然后慢慢的开始冒起了烟，等到烟雾最大的时候，他们人员一哄而散，坐上他们车就开始奔逃。然后他们的挖掘机械也开始撤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拆迁，他好像之前跟这个死者有协商过很久，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镇就是组织我们村举行拆迁，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把我们村民赶上楼房，腾出土地，赚取这个土地的出让金，空出来土地他们就可以就是卖掉吧。 现在是已经有买家了吗？他是要干什么？ 没有，现在就是推倒的房子也就是有四分之一吧，我们目测。 那现在做这个拆迁征地工作的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是吧？ 我们镇的政府，他有没有上面的审批，这个我们不清楚。 他有没有跟咱们的村民商量过？ 跟村民他们强制性的，因为他们给出的条件太差了，价格太低了，土地啊，就是宅基地，每平方米是60多块钱。比方说，如果你这个土地上面，你这个宅基地上面房子都没有了，那你就没有什么地表建筑，那基本上也就是说，拿这个每平方米60块，也就是多不了多少了，是吧？ 那就像咱们这个房子，如果按政府给出的赔偿方案，能拿到多少钱最后？ 他们最初的按他的赔偿方案，最初的时候，我听说是58000块，这是一个口头的承诺，没有什么纸质的文件。 那有没有村民就是同意这个拆迁条件已经搬走的，有吗？ 有，但是有只是畏惧暴力的这个结果。有的村民不想和他们过多的纠缠。 他们有之前表现出来要威胁村民搬走这样的一种情况，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些例子吗？ 打村民，村民正在家里就抬出来就把房子推掉的，太多了。 所以有很多村民他们家实际上是已经被强拆了。 对，被强拆了。 所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是这个强拆，然后甚至威胁村民，是吧？我们看到说这次这个死者的妻子也被打了。 对。被不明身份的人拉到车里面进行毒打，进行威胁。他们都是最弱势的农民，最弱势的农民，最底层的农民，而且收入不高。 但是你感觉到警察在这个事儿上对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这个警察和警察还不一样。 嗯， 我们乡派出所的警察和县里和市里省里那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怎么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的报警他们不出警或者迟迟才来到，就是我们派出所。还有他们这个暴力强拆报警之后，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及时的制止这个事情，来拯救我叔叔的一个生命？ 所以你们是在这个着火之后第一时间就报警了？ 嗯，当时的围观群众一看冒火了之后早就有报警的，他们迟迟才来到。 我听说现场还有灭火器，但是没有人去灭火。 这个灭火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嗯， 他来暴力强拆，他为什么不带灭火器？灭火器可以作为强拆拆墙的工具吗？ 这个灭火器是这些围住宅子的人带来的是吧？ 对，灭火器不是工具，灭火器它带来，它就是有，按我们家人推理，就是说我给你放点火吓一吓你，威胁一下，然后我再给你喷灭，然后我们再把你拉出来，然后把你房子推掉。或许就是说他们放了火无法控制了。 嗯，但你刚才说到说你们镇里的警察和其他级别的警察不一样，那其他的警察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越往高层的逐级的就是越来越比较客观公正吧，他们在现场勘察嘛， 嗯， 对我们说话也是非常客气，应该说比较客观吧。 所以现在已经有上级的警察介入了是吧？ 有市级的，我据说他们也有省公安厅的。 嗯， 当然县里也有，大部分是县里的警察方面来做一些这个工作。市里就是应该是消防和公安他们来做进行现场的勘查取证。 嗯， 进行细致的勘查就是最近两天。 嗯，最近两天是媒体爆出来以后才来的，省级的和市一级的。 嗯，对，如果这件事被压下来了，压下来的话压到我们乡镇里，媒体无从知晓，这件事情就不会得到广泛的关注，也可能就不会得到公正的解决。 平邑县他出了一个通告，这个事儿是死者他自然的一个行为，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通告的？ 我们对这个是不认同的。从我们现场观察，就是说这个一个煤矿把一堵墙的侧面嘛，一分为二，房的外侧熏的比较黑，房的内侧是白的，外侧黑内侧白，我们推断就是说从外面往里着。还有就是说尸体那个衣服是比较完整的，上衣和裤子都是比较完整的，如果他是自焚，自己往身上浇油然后点着自焚的话，那么他应该把衣服烧掉是吧？我们都这么认为，这是一个常理，但常识推测是这样，我们就认为他不是自焚。 嗯，他们是有警方的这么一个结论的，他说有证人指出他去汽油站买油。 嗯，就说先说买油的事情吧。 嗯， 我们农村人买油有没有去买油，这个需要再继续证实。 嗯， 啊，这个需要证实。再说一点，买油也是正当合理的。我叔叔他有车，有的农用车， 嗯， 有汽油机，都需要燃油。他买的是汽油还是柴油，这需要证实。他买的这个油，难道有人去买油？买油就是为了自焚吗？ 因为是有人说当地买油是实名制的，所以你叔叔买油当时就被登记下来了。 嗯，不是的 ， 不是的，实名制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嗯，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拎了一个桶就可以去买油，因为村民不是都有车的，就是一些机械都需要这个燃油，拎着一个桶不用身份证就可以买到油。就说目前为止警察还在现场勘探的阶段，哎，那怎么就出了结果了呢？尸检都没有做，他们就这样非常不负责任的就得出那么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尊重事实吗？我们村民也对这个结论非常的愤怒，我们家属也非常的愤怒。 听说政府曾经找家属谈过，说愿意花钱把这件事情摆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他们具体没有谈钱，他们就是说镇政府来了就说啊，事情发生了等我解决吧，你们就说有想要谈什么条件，我们不谈条件，我们只要公正的结果，只要公正的结果，目前 嗯， 只要事情来龙去脉理清这个结果。 那我想知道这个事情出现之后，你们镇政府再有人出面来调解这个事情吗？ 他们有人，他们来了好多人，好多人，而且在村里就做眼线，阻止事情的进展。而且据我听说，还有到进到家门里面跟他们说不要多说话，一些不明身份的人阻挠这些新闻媒体的这一些调查。 嗯， 其中澎湃新闻来的时候拿了我们照片，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抢夺了。 哎，真是不管城市农村，其实遇上这种事儿吧，你发现背后的逻辑很相似，不管是村民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很多时候吧，你都不知道到底应该靠什么，有没有可能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呢？具体可能现在都是互相不信任，也不都不懂法嘛。 对，我也问过这个李刚律师，他说他们其实下一步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嗯， 我们来听听李律师是怎么说的。 我们认为呢，现在首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得掌握这件案件的证据，因为作为我们律师来讲，或者商家来讲，需要尽量用自己的力量收集这个案件的证据，因为网上有很多。作为商家来说，现在我们不能相信临沂啊，也不能相信平邑的公安机关，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收集到所有的证据，包括现在记者，各个记者也在收集这个证据。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认为呢，临沂公安机关、临沂检察院处理这个案件已经不合适，我们马上要提出来要求山东省公安厅、政法委、检察院、政府，同时我们也向中央公安部最高检、中央政法委，我们提出了成立专案组，要是中央或者省政府，要是省级和中央的级别派出专案组调查这个事件，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他将来如果说他们方法处理，我们掌握的证据会为我们提供这个案件的推进。如果我们一点证据也不掌握，任由这个相关的权力机关去处理，那非常危险的，对被害人。他们现在政府也，他们也在找当事人家属要给钱，就不要再告了，出现这个情况了。这个事情是出门问题，如果你没有责任，你为什么要出钱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也亲眼看到，但是有这个报道出来了。根据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应该是他们在强拆。 嗯， 然后呢，强拆呢，外面的人围攻他，要拆他的房，他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是专门做这个拆迁的，他要拆房必须把家里的人呢抓住或者赶走，反正家里不能有人。那么当你在家，外面拆迁的人控制不了他，可能啊，我们只是一个推理。那可能要威胁他，就吓唬他，你赶快出来，把他吓出来。他可能用点火这种方法来吓唬他，也不能说拆迁的人就要烧死他这个话。但是你一吓唬他，你吓唬张继民，你外边在围着我，张继民怎么做？我就把门锁死。你要来，我不让你进来嘛。可能局面就失控了。比如说外面说他们说有人扔汽油瓶，如果要是有外人扔汽油瓶，可能就不小心就扔到里面来着了，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反锁门也是正常的。他说自己说张继民自己无缘无故的就把自己烧死，这是不可能的。说张继民只要是没有精神病，他不会，就是自说是自焚，也不可能是张继民自己把无缘无故烧死，他也是因为拆迁出现了意外。 嗯， 但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调查不清楚了。从这个法律科学的角度来，你怎么去调查？有一个可能性，现在就是是不是自焚？自焚一般怎么办呢？他会自己往身上浇汽油，自己往身上浇汽油，现在这个衣物是否有汽油成分就非常重要。现在有记者采访说，他的衣服上没有汽油，就是汽油沾在别的东西上了，着火，火烧的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焚的情况，就是自己把衣服浇上汽油，从自己身上开始着火，这非常关键。哎，如果是外边的火，说东西先着火了，把他的自己，因为烧一般不是烧死的，是呛死的，出烟没有空气了，没有氧气了，就闷就闷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很多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关键，如果查清这件事情。应该他身上不管他烧了多少，他身上应该有衣物。这个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烧，和外面的火烧，这种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一样的。如果能断定不是他自己的衣服上有汽油，然后燃烧起来的，那这件事情应该就是纵火所致。如果要认定自焚是烧的，那就看他衣服上有没有汽油。 嗯， 但是问题是，现在把他尸体尸检的人，包括衣服，全在警方控制，他出具的证明将来可不可信？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能不能从那个法医鉴定学上到底果然是从自己的衣服有汽油掩体还是外面起，这也很关键。很多事情可能也都你要完全还原答应的事实，那你看当时在场的那两有两个人穿白衣服的人在场， 嗯， 要看他们的口供，那个问口供的人到底能不能中立，能不能公平，这个案件处理的人公不公平，中不中立，那就 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们是非常担忧的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收集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不是他自焚，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他是强拆，但是这很多证据都掌握在警察那儿，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收集的证据，也希望媒体能够帮他们把这个证据搜集出来。 好，我们看我从其他媒体看到那些材料哈，就是说他们之间分歧最大的地方在哪，主要就是关于这个宅基地他们多少钱去回收。我们看新华社的报道是说60块钱一平方米，然后呢这个卖出去之后呢得有地儿住，他们目的呢就是说村民要先上楼之后呢多少钱来买呢，一平方米是1100块，那前面是60块，后面是1100块钱，差价太大了。那其实你说这个宅基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农民的根本，你60块钱买，然后上楼的时候1100块钱自己再支付回来，这怎么可能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农村宅基地它有一个管理办法，不论是国家的还是这个山东的，其实它都是有法可依，而且看到山东它的这个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办法是2012年制定的，其实呢对于这个宅基地的补偿都是有具体的标准的，但是呢这个标准给了当地政府他去实施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因为有着过大的这个裁量权，就自己估摸着看我想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了，所以更多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我先压低价格再说。但之后你会不会说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怎么样去侵犯了农民的这个权益，然后我有没有说有法但是我没有依的这个问题，其实它都是法律问题接到最后来。 对，但是这个案件它也有特殊性、李刚律师其实见过很多强拆的案件，但是这个他说认为是比很多案件都要恶劣的，我们来听听李律师怎么说。 很少的钱把农村的土地拿来然后去卖高价，这是事实。土地管理法呢前几年也要修改，这个土地管理法，提高这个补偿，包括18届三中全会那个文件也都提了，农村土地让农民自己出让，所有的利益呢由农民可以部分分享，大家部分分享，这都说得非常明确。法律呢实际上也有规定，就说这是一个问题，但这肯定是一个问题，是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土地管理法应该修改，应该提高农民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案件啊比这件事情还恶劣，就是说一般的这种情况咱说是十分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件事情做的那个分值啊可能连三分都不到，就是在这种普您说的这个描述的普遍情况下，连现在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都没有做到。就比现在有法律，现在法律规定是有些不正确的地方需要改，这确实有，但是现有的法律他也没遵守，而且是严重的没遵守，真的是，就是违法。说违法，说法律，第一法律是恶法还是善法，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那么能不能说现在这个土地管理法是一部恶法，那么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肯定是急需要修改的，但是这个平抑这个事件现有的法律都没有遵守，而且是严重的没有遵守。那么现在这个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有规定，但是呢现在实践中实践落实的问题上，你比如说物权法42条它有明确规定，说征收就是拆迁他人房屋嘛，要保障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是有这个话的。那么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还有那个中纪委做文件，他说农村房屋拆迁应该参照这个集体国有土地的房屋拆迁，城市房屋拆迁是一样的，有规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规定，他说老百姓要求按照城市拆迁的标准来进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那法院都应该支持。也就是从我们这国家的角度来说，无论从物权法42条角度，还是从最高院，还是从中纪委有关文件，中纪委下过一个文件，他说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之前，就是出台之前应该把农村的拆迁按照国有土地拆迁一样处理。实际现在呢虽然没有明确没有颁布这个集体土地拆迁条例，但是现在关于农村房屋拆迁应该是有法可循的标准，就是说你不能让老百姓拆迁完了以后居住水平下降。现在是从我们专业角度来应该是有，但是可能地方他不管他不落实，他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央也说了，最高院也说了，中纪委也说了，他不听。 他有这个问题，有法，有法我不遵守。 嗯。 地方法院跟政府都搞一起，那么中央有时候管理呢太多这种事情，那也管不过来，也可能也存在管不过来，还存在一个老百姓没有依法维权的概念，就说在这个农村啊，本来许多问题用法律是能解决的。你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律师还这个还能够这个有很多这种事情做，就是因为实际上法律能起一定作用，但老百姓有时候也不习惯用法律武器，有这个问题。 嗯。 然后地方政府呢，它有地方歪风邪气，各种因素造成这种悲剧。 而且呢，据我们所知哈，这种悲剧呢，这次算是媒体爆出来了。 嗯。 根据山东媒体的其他的这些爆料，恐怕悲剧还不止这一起，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翻查过去的资料的话。那既然悲剧这么多，接下来怎么办啊？你说现在大家都处在一个似乎有法但是不一定医得了，医得了呢说不定也没有完全照医，那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纠纷，接下来该怎么收场，还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再去解决它？那现在县一级的公安如果说不可信的话，是不是要上一级的公安他们来介入？ 对，李律师也建议说，现在县一级的公安他已经不适合再进入这个案件调查了，因为他带有立场，所以他也想请求上一级的司法机关介入，也许能够还事件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想请一位土地管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他也是想从土地管理这个法律本身和现在的这种强拆和土地违法的这样一个常见的模式背后看到到底出了什么样根本性的背后的问题。三句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听到李律师也提到了土地管理法，他认为是需要修改的，可能出发点主要是说这部法律到底有没有随着这个环境和时代周遭环境的变化，他自己与时俱进了。你比如说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能够维护到农民的权益，比如说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例子当中，宅基地你用60块钱来回收，可是你让人家买商品房是1100块钱一平方米，中间差价那么多，而且还没有算农民因为这个上楼而损失他原来的庄稼原来的牲畜呢。 对， 所以这个如果仅仅是从数字上来说的话，它很明显是不合理的。那土地管理法它到底算不算一部恶法哈？我们接下来要连线这样一位土地和城市化问题的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特约研究员孔德基博士，来听听他的看法。 首先恶法是什么呢？恶法它有一个就是经常的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它这个首先要说这个法律它是如何生成的，它的法律生成的都通常都是一个相关的政府的一个部门牵头草拟这个法律，然后再提醒人大再审议啊再通过什么的，但是牵头这个部门呢它又是一个利益相关人，比如说我是土地国土部啊，我是国土部门，然后我制定的这个法律呢我要便于我国土部行使我的权利，比如说我审批一个土地，或者说我政府征收一个土地，知道吧？如果说我是国土部的话，我就希望这征收的土地成本非常低，我想要土地随便要，然后我想安排就随便安排，这样的话他就把他的征地的便利弄得特别强，然后农民保护的这个权利的话他就可以被压得特别这个这种力量压得特别弱，这样的话就非常便于他部门他实现他的利益。所以说就是说你部门他主导的立法的话他就偏向于他一定会使他有利，所以说他这个如果说他一个部门和广大的这个土地所有者他的利益不一致的话，他成为恶法就非常正常。你知道吗？比如说现在的话他比如说界定公众利益他非常模糊，对吧？你是他但是你说为啥公众利益他不可以就征收土地，对吧？然后就是说土地你要进入市场经营，不进入不在 成为这个农业用途，如果转成那个建设用地呢，你得政府先征收，然后我那个你才能进入市场。我政府不征收，你村民不能直接卖。 嗯， 这个东西是征收是谁啊？还是国土部门的那个参与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他的权利搞得去，他把土地廉价征收，然后土地征收的标准呢，他是按土地上面的这个农业生产不超过年三十年的这个收入，就说比如说一亩地你的收益比如说是300-500，你最多的话就300-500乘以30，但是你不超过30，就是你乘以10也可以，乘以20也可以，这就导致就是说你土地的收益非常低，就是征地的成本它给你压得非常低，就是说你通过你土地的被征收的话，你在最起码在这个年代的话跟你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当然这个事情呢，它主要是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这征地才成为问题。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之前它不成为问题？就是说90年代80年代那会儿啊，或者在之前呢，它征地呢，它伴随的是一个农业身份的转变。比如说我把你们这村子地征了，然后你这地方就地就城市化了，然后你的身份变成一个非农业，变成一个城市的工人。这样的话，国家给你解决一个就业。而在那个80-90年代呢，那个工人的收入呢和工人的社会地位呢，都比如说知识分子啊，比商业精英啊差距非常小。然后农民通过被征地，虽然他征地给不了多少钱，但是他的身份转换呢，他的获益非常多。他有比如说全民医保，对吧？那就是说各种全免费的医保啊，那个非常顺畅的就业呀、可观的社会地位啊等等的。以前的话，它的阶层通过被征地的话，它是一个上升的。现在的话，你从一个有产的一个农民被征收之后，你变成一个城市的一个边缘的一个无产者的话，它是一个阶层下行的。所以说是这样。 但是好像这个强拆的问题不是个案。大家都知道这个强拆肯定是违法的，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基层的干部，他们愿意去冒这个违法的风险来做这个强拆的事儿呢？这个跟中国土地制度本身有关吗？ 首先呢，这个各种土地违法吧，在法律上都能找到一些个规则呀，就是说制裁这些人，知道吗？打个比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放火，刑法可以管你，对不对啊？或者说你找人，比如说强拆啊，像什么的，这都寻衅滋事啊什么的，这个刑法它完全可以管，即便跟土地没关系。另外，土地管理法也有破坏耕地罪啊，可能也都有一些法则。这个没有问题。现在的话，问题是法律它是如何失灵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一到土地这儿就失灵了。你知道吗？但是它土地之所以失灵呢，这个根儿呢，主要在于这个，它这个一涉及到土地啊，它这个暴力的问题，这个暴力的话，它就足以导致各种徇私枉法的，它那个成为可能。这个所有涉及土地的生意，或者涉及村里这点事儿的这个。东西它的利益都远超于贩毒什么的，你知道吗？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比如说你征地吧，国内一般的2-6万一亩，2-6万一亩才相当于几十块钱到100块钱一平米。但是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在作为经营啊，作为地产的这在用的话，这一平米的话，它赚1000块钱没有问题。但是一平米要乘上一亩600多个平米的话，这个乘以一千，这个可能就一亩赚几十万也没有问题，你要是1000亩呢，再乘以几十万呢，可能就要几个亿。就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村长，他涉及到这个利益的话，都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些个暴力的话，它就足以促使这个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等等，就是说促使他们联合和组织起来。然后村民维权呢，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呢，他要是。非常那个大的一个反差什么的，就是村民维权，因为他现有的土地制度呢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你维权你打官司，你土地违法我告你，我 我把土地要上来，我土地也不能卖， 嗯， 知道吗？但是我要上来的话，就是所有人的，我自己的话，就是一小份儿，我还然后我还不能说通过我卖地，我获取我的利益，你的土地还是不能卖的。这样的话，就导致你那个土地维权的这个收益的预期非常小。然后就是说，所有村民，绝大多数村民，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进入到这个维权的当中，或者说，即便他进行一些土地维权呢，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回这土地，可能因为我跟那个村长关系不太好，我跟他的派别不是一个，我跟他不是一个姓一个姓氏，就是说这个土现有的土地制度他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公平交易的，这样的话就导致他这个背后的暴力促使各种违法他发生的，这根本原因在这儿。 其实刚才孔老师提到说，现在的这个土地法是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的这种现实情况制定的。那个时候，村民可以通过这个把土地出让变成城市户口，这样他们的身份反而得到一种提升，而且相对的收益也会更多一些。 嗯、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跟这个当年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这个经济补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低，完全不适用。其实我们在这个征地的过程中也看到有一些地方省市，他们的地方的这种村镇采取了一种利益均沾的模式，就比如说我这个地卖了多少钱，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享有这个集体财产，然后甚至拿它做投资，后来所有的村民就变得非常的富裕。我也特别好奇为什么这种模式在中国不能被推广开来，我们来听听孔老师是怎么回答的。 为什么这样的模式反而没有被普遍的采用和展开，而就是说特别利益不均衡的在全国普遍铺开？这个跟那个我觉得比如说南北的经济差异呀、啊、然后还有南北的经济发展阶段，我觉得都有关系。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在东南沿海一带，比如说广珠三角地区，对吧？他们那地方呢，他当年是有一些个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多，他通过土地违法，他把村里边那个都建成厂房了吧，咱们集体的一块建厂，最后收完租金咱们自己再分红，是吧？他这当时虽然是土地违法呀，但是他一旦进行土地违法的话，他那个当地的那些个流动的那些民工就可以租他们的房子，或者那些企业就可以给他们上缴利润啊，上缴税收啊什么的，他们有两三年就可以回报他的本金。这样的话，即便我违法，但是我的回报非常快的话，就是说我三年之后完全你把我房子都推平了，我也够本，然后几年之后他的收益就非常可观的，就是说那个在那个阶段下，他的建房和他的这个集体的行动的话就是非常有动力，然后就非常容易实现，然后大家有一个可观的经济预期的情况下呢，政府再来骗他们说要征地啊，我要强征啊，他们的抵抗就非常大了，他们也有资本进行抵抗。 嗯， 比如说那个广东的人家民间他也挺富，是吧？ 嗯， 他可以有效的组织。而北方呢，他就是长期改革开放以后，长期经济滞后，他农民呢普遍没有富裕，也没有特别见识，然后政府给一点这个征地费呢，他还成为他的收入的那个忽然增长的一部分。然后他的抵抗力呢又不够，因为大家普遍没有钱，大家也普遍没有说成为那个活跃的这样的经济经营的当中的一个小资或小中产，他们又没有资本，又没有这个经营意识或者经营能力去有效的进行组织。然后政府的那个和广东啊等等地方相比呢，它政府又非常强势。比如说天津那地方，它要征地的话，它可以全天是好几十个村、好几百个村，它一起征。 嗯， 这样的话，它的利润就是非常暴的利润。如果说你要在广东那地方，它征一个村呢，征两个村呢，或者它一般征不动，它又没有很大的一个组织能力的话，它政府又变得弱。然后天津那边是政府越强，这个老百姓越弱。然后广东那边是老百姓就是本身很强，政府然后就是不具备这种势力上的优势，他就没有把这个利益不均衡的模式进行推广下去。比如说广东南海，对吧？他就特别利益均衡。然后在天津的话，他利益均衡的这种模式，他就不能够让你出现，本来你是可以有的， 但是比如说我天津市，我要实现对所有村子的控制，有这种苗头我就要打压的。如果不打压，比如说你们村也要跟那个村学习，也要自己卖地自己分黄，那别的村肯定就都会效仿的。所以说他对每对对所有村子他要都进行都要进行有效的这种遏制，遏制的话，对，这样的话他就形成了一个冲突的升级。但是呢就确实也就导致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个问题丛生，就这样。 嗯，所以我如果说这次这个案件它不是一开始就闹到媒体上的话，而且又不是它是只是一个镇级的政府，它对这个媒体的管制能力有限，它也许不会闹得这么大，也不会有这些相关的责任人被抓，可以这么说吗？ 嗯，那肯定的，这个相关人和责任人被抓的话，这首先它都是这个是极其偶然的，知道吗？你像那个前些年焦点访谈节目组把他们的这个一些个上访那个现场的那个，就是说一些信息的数据委托给郁建生做，他们比如说可能有一半的，或者70%、60%的这个焦点访谈的线索都是跟农村有关的，农村的可能当中有又有什么60%以上是跟土地相关的，可能到算下来这个20%总体的25%的信息的话是都是农村土地问题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而且中国的媒体又有限，媒体的尺度又有限，就是说你往往被曝光的是极其少数，被曝光之后，然后持续进行被关注，然后进行问题解决的又是非常偶然的，你知道吗？也许你今天他可能把几个人抓出去的，可能判的时候他会轻判，是吧？有可能他会取保，有可能比如说你虽然说你判了你就当替罪羊，然后你不再牵连别人，这个并不是说你把人抓起来就导致这个正义的实现，你知道吗？反正被抓的永远是少数的，然后被曝光被解决，曝光之后解决的也是少数的，被曝光的那就是更是少数的，这都是非常偶然的。 好，跟我们简单分析了哈，为什么说这个模式没有办法被全国推广。那其实说起来拆迁我们也不是第一回说了， 对， 但是似乎呢说完之后好像也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哎，说什么好呢？真的是觉得兴百姓苦，亡也是百姓苦。 对，而且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包括孔老师，包括这个李刚，他也都在说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媒体爆出来，没有这么深入的报道， 可能就白白的就这么死了。 对，白白 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可是现在曝光了之后呢，你看天津大爆炸我们也一直曝光，做了那么多期节目，但是现在据我所知哈，这些苦主们业主们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你先不说结果吧，至少程序上你要公开透明，让大家信服你为什么要做出你觉得好的那个结果，对吧？ 对， 包括法律所谓的依法治国到底要怎么样去落实，就是在这些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小事情上，你别看对你来说是小事，可是对于村民来说，对于每一个市民公民来说，它可能就是影响他一辈子的大事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对，也希望以后敢说的媒体越来越多。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苏， 我是陈宇， 拜拜， 拜拜。